哦。 又翻翻嚟啦， 第三次翻嚟。 因为头先好似有人问，点解间屋咧冇蛇虫鼠蚁唔好 啊？嗰啲空气太劲啦， 空气即系嗰啲空空宅个空， 系啊， 系啦，唔系唔 系啊，啲煞嗰啲煞气太重， 太 重，即系邪咧，就系啲蛇虫鼠蚁都惊噶。喂，有啲屋真系好恐怖啊！离远咧，你未去到嗰间屋之前咧，你就听到啲。嗰啲雀仔啊，鳥語花香啊，佢 忽然間靜曬。 你去即進入嗰間空屋，即係嗰個範圍咧，你就雀仔你聽唔到啊，頂到啊嗰啲 烏鴉聲。有時會喎，譬如你去到咧，你感受到成個好似個空氣係凝固咗咁樣喺度。嗰種 feel， 跟住有種如果嗰啲超級空宅咧，會有種壓迫感啊，好唔舒服嘅入去。 喂，咁啊，下次不如我哋去拍外景，去一去嗰間 超級空宅， 唔知係咪超級啦，但係有呢種 feel 咯。上次呢個係啊， 但係嗰阿叔唔知俾唔俾我哋入去拍。 唔係呢個，即係我另外有一間嘅啦，已經。 咪先物色咗，係 啦， 我哋好似睇，我哋喺度睇樓團咁啊。 系啊，唔系因为系要去睇就好睇，因为香港始终买少见少嘅呢啲。 系啲地咁鬼值钱，好快就冇咗噶啦。 咪咯。 咁我哋同头先我哋开头咪同大家讲，我哋预告咗啊 Charles 会帮我做一个新嘅 set 文嘅。 系。 咁咧，我哋而家咧就俾大家睇下嗰个佢带你去边间屋嗰度睇好冇？ 系咧。 Alex 唔该。去一去嗰条片， 同都市传闻系一个地方历史嘅养分之一。虽然香港地方细细，但系比起外国其实一啲都唔输蚀，一样有唔少嘅奇闻异事，有啲家传户晓，亦有啲鲜为人知。聆讯呢个环节。我哋会走访港九新界唔同嘅灵异传闻地点，同大家分享当中嘅故事。先人曾经喺旧节目里面最后阶段介绍过 Galasado Baraton， 取其承先启后嘅意义。我哋第一集会介绍同类型嘅废屋 Villa Placida， 同样系以拉丁语命名嘅大宅，同样有住不可思议嘅传闻。就等佢作为我哋嘅开始啦。Villa Placida 系拉丁文宁静别墅嘅意思，佢位于清水湾道同埋影业路回旋处交界，邻近清水湾电影制片厂同埋已经拆咗好耐嘅新马仔别墅，三个地方形成呢个地区嘅灵异三角洲地带。宁静别墅已经荒废咗好多年。关于佢嘅资料唔多，但系喺最近三十几年，一直都有人声称夜晚经过嗰度，见到屋里边有鬼火炎热，时隐时现，非常阴森。或者系人嘅错觉，又或者系车头灯嘅反应，究竟系咩一回事？冇人会知道。几年前，有三个澳洲青年去嗰度探险。他们那一晚遇到奇异的事件，其中一个男仔叫阿 Tim， 他事后跟我讲翻，因为当时他喝了啤酒，一时人有三急，于是就在花园里面的树丛求其找个位置放水。可能大家因为人文化不同，他连 excuse me 都没讲到，就这样就屙尿了。他说就来屙完之际，忽然间听到有人用广东话喂咁样嗌咗佢一声，初初佢唔觉得有嘢嘅，谂住系环境嘈杂嘅声音啫，于是冇理到佢。但系就喺去翻入屋里边同其他人汇合之际，突然间眼前一黑，成个人忽然间跌低咗，而且根据朋友嘅忆述， 佢当时仲用一啲唔知讲咩嘅话，又唔系广东话，又唔系英文，总之系种唔知乜嘢嘅方言，喃喃自语。成班人见到咁嘅情况，即刻咬晒底。于是乎，大家一巴二巴咁样打落去，希望打醒佢。当阿添被打醒之后，大家即刻连爬带跑咁样离开呢间别墅。后来阿添翻咗澳洲之后，仲足足病咗两个礼拜。到底当时阿添系受到酒意嘅影响，定系真系得罪咗啲灵界呢？到而家都冇人敢肯定，只系知道佢同好多人一样，喺宁静别墅遇到不可思议嘅遭遇。虽然喺拍片嘅过程中，我自己冇遇到怪事，不过多年前就曾经喺附近嘅新马仔别墅，我都被人喂咗一声。当时我同探险队嘅队员去灵探，适逢啱啱要做大事，当然啦，系踎低做嗰种大事。我为咗唔影响空气嘅质素，于是就一个人走咗去别墅里边一个山坡嘅楼梯底嗰度，自己去摆阵。当时我好清楚，有一班男人声喺我后面嘅石墙度传出嚟，喂，一声好清脆，可能系我嘅先天因素，我冇好似添咁濑嘢，真系滑得神落。从事发嘅地理位置同埋事发嘅原因睇，我直觉觉得阿添同埋我所遭遇嘅两个其实系同一个罪犯所为。唔知嗰把声会唔会系同一只鬼？今日第一集，先嚟一碟开胃嘅头盘。下次我哋会去第二个地方，为大家介绍另一个都市传说。拜拜。 好，翻嚟啊！希望大家中意啊， 系啦。因为第一次初试牛刀啊，系真系，俾啲意见啊，大家拍成点？ 唔系喎，牛刀小试定初试牛刀？ 初试提升系， 初试提升 同埋牛刀小试系啦，两样都有，因为把声都系提升啊。 系，即系我哋唔好乱咁，唔系我哋唔好搞错晒啲成字成语啫，啲书包唔好乱掉。希望大家中意啊！即系阿 Charles 咧，都唔知点解揾到呢啲咁嘅屋嘅， 周围捐窿捐下啦。唔系我同埋我以前有班 friend 咧，即系其实主要有一个 friend 咧，佢好鬼中意去探险嘅。以前嗰时真系，哇！真系个个礼拜都出超嘅要， 都要同佢陪佢。 系啦，咁当然唔系话真系想陪佢嘅，我自己都中意去。 系 啊，个个礼拜去游车好啊，夜游啊。 咁佢有冇拍落啲片？ 以前有嘅，不过嗰啲片都质素，一来质素差啦，二来因为以前咧讲紧都系成十几年前。 唔得啦，嗰啲叫咩 ？VHS C 系啦，用带嚟拍嘅嗰 阵。VHS C 咯， 系咯， 因为 beta 少人用嘅 beta 嗰啲咩叫咩 beta 嗰啲叫 我都唔识啊呢啲。 Sony 唔系用佢嘅，嗰啲叫咩 beta 咩 two 啊？ 系啦，总之就拍嗰啲全部都系带嚟嘅，咁所以其实而家数码化之后都嗰啲都啲质素唔得噶啦。 带系仲差少。少个 VHS VCD 噶嘛， 系啊，实实嗰啲大只咯， 系啊，个 VHS C 咯，睇嘅时候有个 adapter 摆落去怼落个录影机度睇噶嘛， 系咯， 系啊，咁不过我哋都会继续拍多啲，但系如果系夜晚去咧，就讲唔到嗰个环境俾大家听。 唔系，所以咧我就系天光去嘅，天光去拍完咧，咁我就录制呢个聆讯咯。咁如果譬如我哋如果夜晚去嘅，我哋咪去拍外景咯，即系做背景咯，咁就。当系一个背景场地都唔错嘅啲地方，可能拍即系有啲朋友出嚟上埋镜添，仲好。 喂，我想访问你，我想你访问我。 系咯，喂，真系呢个节目其实就系想要呢啲嘢啫嘛。有嘅话当然好啦。 即系你访问唔紧要啊，你唔好跟住我得啊，大佬。 系啊，访问完各有各走。 系啊，你有你上路，我有我走头。 系咯，咪嗰阵时咪试过一次咯，我哋去边度啊？嗰个。鲤鱼门嗰个叫咩坟场啊？ 鲤鱼门咪将嗰个咯，对住啊？ 油塘嗰、那个，油塘嗰度， 油塘 上喺个坏面坟场系咪啊？系咯，喺嗰度咪试过又系坐顺风车咯，有人。 直情电单车定咩先？ 私家车，私家车， 私家车 系啦。嗰时候有两架私家车去嘅，咁就总共有七个人，咁七个人啦，好奇怪，上到去上边，咁我哋喺鲤鱼门嗰度集合啊嘛，即系嗰时油塘村仲起紧嘅，大本营乜都未有嘅，咁喺个食完宵夜就上去集合， 系， 咁上到去上边。跟住呢，因为都系 friend 楞 friend 嘅，即系我哋核心成员得几个，即系得四个啫。咁另外有三个都系啲 friend， 即系自己另外带嚟嘅。咁有一个僆仔就话：，喂，呢个今晚齐噶啦，八个。哇，我想齐咗八个，我哋得七个 即系我哋齐八个，即系佢系见到多咗个。 系因为佢系唔识晒，即系佢系啲 friend 带嚟嘅。 系。 咁佢谂住。讲喂，今晚我齐人啦，八个，即系佢谂住睇下仲有几多人啊，或者佢第一次嚟啊嘛，咁啊点知吓八个， 佢揸车， 佢坐车，我揸一架车，另外我 friend 揸一架车， 系， 咁啊有乘客，咁我嘅车咧，我嘅车就坐三个嘅，佢嘅车坐四个嘅，咁跟住上去话即系八个，即系话另外嗰个不知名嘅人咧坐喺我嘅车度去， 即系你嘅车原本得三个嘅啫， 三个嘅， 即系佢系跟住你尾。 系啦，咁上到去落车嘅时候话齐人啦，系咪？ 佢跟埋落车啊， 跟埋落车，跟住就唔知去咗边啦，然后就 跟住再问佢，佢你就冇人踢爆佢，费事吓亲佢。 我哋临走先踢爆咯，因为其实讲啱开始就开始去探险嗰先系， 系费事一阵沿路吓到个面都青埋。 我费事即刻走嘛，因为走嘅时候好冇瘾噶嘛，大佬 系咪最惨？你哋去嗰啲地方，荒山野岭嘅车落去就费事烦。 唔系都唔系话好似荒山嘅嗰度油塘上去，但系问题。即系扫兴咯，你嚟到又要走，即系你要走，咁我哋送唔送你落去陪唔陪你走好咧？ 喂，咪最惨最咪啊最攞命就系因为佢睇到嘛， 系啦， 你哋睇唔到噶嘛， 系啦， 沿途嗰条友搭住佢膊头，诶嗱呢度咁 啊，如果咁熟嘅， 喂，头先咪最攞命就系喂，头先你哋带嚟嗰个 friend 几好倾，佢一路喺度沿途喺度介绍，又话嗱呢度我以前住呢度，其实你哋喺佢眼中咧就系间屋，即系以前嘅烂嗰个原址，查查你哋望落咧，其实个碑嚟噶嘛，真系大镬啦。 哇！咁嗰次就真系咧，我其实我就唔系太惊嘅，因为其实我听到呢啲嘢咧，我会觉得好兴奋，好好奇嘅。 系， 但反而惊就唔会话真系好惊嘅。咁所以我就即时冇踢爆咯。 系，但其实嗰六个人，你哋嗰六个人都听到佢咁讲噶嘛？ 唔系，因为成佢落车之后，咁佢好正常，好似倾偈咁啫嘛。喂，今晚八个人齐啦。咁样跟住八个，我哋大家都即系其实我同另外一个 friend 咧都望一望对方噶啦，八个， 喂，你就系想睇呢啲啫嘛，你 但问题我就睇唔到啊嘛， 系跟住喂，咁你哋翻嚟集合嘅时候咧，上翻个车嗰阵时先踢爆呢单嘢， 系啊， 其实我哋得七个人嘅啫， 系啊， 跟住佢有冇再见到嗰个人啊？ 冇再见到啦，但系佢就咩咯？佢当知道呢件事嘅时候咧，就成个真系。脚都软埋，即刻成个坐到地下， 即系惊到啊！ 系啊， 唔通佢成晚都陪住佢？ 佢熬底啊，真系 吓， 唔系佢成晚咧就冇应该冇陪住佢嘅，因为如果佢陪住佢，佢会事后讲翻嘅。但系佢就只系话咧冇咗个人咯，咁奇怪点解得翻七个人嘅咧？ 系 佢又唔敢出声，问题就系、 是、即系佢讲完嗰句说话之后咧，见到你哋啲精神又即系神情有异。 我唔知佢见唔见到，有冇留意到我哋咧？但系我即系总之，我哋其实双方都冇再提呢件事啊。 系，但最惨系你喂有八个人齐，你哋冇答佢， 冇答佢啊！我哋 跟住行啊嘛。 系啦， 其实佢都有少少觉得唔对路嘅， 应该有噶啦。咁但系问题就话佢行下行下，佢翻到嚟咧，佢先脚软咯，因为佢翻到嚟，我哋行完一个圈翻嚟，咁同佢讲翻，即系临上车走嘅时候讲翻。咁佢脚软咧，因为点解脚软咧咁大反应咧？我谂就因为咧，佢喺途中其实佢已经都知道少咗个人。 系，即系佢再唔见到嗰个人啦。 系啦，因为如果佢系即时知嘅话咧，佢冇理由咁大反应噶嘛。即系其实佢个心谂咗好耐，犹豫 都唔知好唔好讲， 忐忑咗好耐。 系， 到我哋讲出嚟嘅时候，啊，原来坚嘅。 但系佢有冇形容到嗰个人系点样噶？ 普通一个人嘅啫，普通一个人样嚟嘅。 系，但系其实佢应该醒目啦，佢同你哋冇交流。 冇，其实纯粹系上车个上程啫嘛，即系喺油塘下边，即系油塘嗰回旋处嗰度咧，由嗰度下边坐车上去坟场上边嗰度，呢程车同我哋一齐啫嘛，落咗车之后就冇噶啦，嗰条友，即系嗰个人啊，冇咗噶啦已经。 但佢都奇怪噶嘛，冇理由佢上咗车之后唔同埋你一齐去噶嘛。 因为我哋睇唔到嘛，咁嗰日可能即系 佢系啦，其实佢又全程都已经系 佢惊紧嘅， 都已经惊紧啦，唔知系咪头先眼花？ 可能佢嘅心就谂住咧，唔好同我哋讲，费事吓亲我哋。 点知原来你哋 又系啦，我哋又唔想吓亲佢，所以大家成程都呢件事好似都冇发生过咁样。但到走嘅时候，我哋讲出嚟时候咧，佢反应咁大啦，就 会。讲开呢啲嘢咧，嗰次咧，我个 friend 咧，即系网友变咗 friend 啦。阿推波讲翻俾我听咧，佢话细个咧，佢讲开啲灵异嘢咧，佢话佢细个都见过，就系、是、但我后屘话俾你听咧，佢应该唔系灵体嚟嘅，佢系点咧？佢系你知索固，你去南丫岛咪有索固湾、榕树湾嘅，咁喺索固湾上岸，然后喂记唔记得嗰个球场叫做咩话？ 唔识喎，有 个南丫岛咧，索固湾上去有个球场噶嘛，个球场有个名噶，有间学校噶。 咩公立学校定咩北约咩？ 唔记得咗咩？总之系啦， 有间村校啦，系咪？ 系有间村校啦。咁你你可以喺上山行个石排湾，石排湾咧有间天后庙嘅，然后咧就经过石排湾咧上咗个山，然后落翻去就榕树湾噶嘛。 唤醒紧记，因为南丫岛其实我去过三次嘅啫，咁大个人。 系啊，嗰、那个啊，咦，我唔记得咗，卢苏城。卢苏城， 卢苏城 系啊，卢苏城系，哇！嗰度有个好大嘅球场嘅，咁你上咗去，嗱你咁样上山就行去石排湾，然后可以去榕树湾啦，落翻嚟，咁啊游一路行入去咧，佢唔系其实唔系叫索固湾噶，你都可以游水嗰个叫沙兰下湾噶， 唔知啊咁就 系啦。咁佢哋咧就上去由上山啦，一路就上到山啦，就落翻谂住行嗰条路去翻嚟榕树湾啦。咁啊，行到半路咧，就见到一棵树。咁佢哋咧就你知行到一半咧，就谂住停一停，煲翻支烟唞一唞。佢哋系几个人咧，喺个隔篱嗰棵树咧，系不约而同见到有一撇荧光嘅嘢喺个树嗰度，即系大家都见到嘅， 即系鬼口水咁样。 唔系即系类似荧光绿色嘅嘢喺棵树，有棵树，嗰棵树大约十零廿尺高度啦，十零廿尺高，公仔系几多？ 十零廿尺，一米 三尺三，即系九米啊，九三都咩噶咯？九三廿七米，八米七米到啦，七米到啦。七米高度咧，就见到一啲荧光，即系类似一个人影咁嘅嘢， 即系人形嘅荧光。 系人，但系几个人一齐见到嘅，但系当时大家都唔出声，就其实个心就惊嘅。 系 若干年后，佢哋大家一齐，即系嗰班细个一齐去，到第日撞翻咧，先讲翻呢单嘢，先开始惊。同埋我话俾你听，你真好彩，呢只分分钟唔系灵体，系山系树妖，你就大镬。 哦，即系妖嗰啲级数又高噶咯，级高过嗰啲灵体噶咯。 系啊，灵体个力就唔系咁强噶啫嘛。不过你个头先讲嗰个咧，我听过有个朋友讲咧，佢哋试过，即系我咪成日讲，我哋以前要好中意上大帽山噶嘛。大帽山嗰英雄艇嗰度咧， 飞上 去 啦。 咁佢哋去到系咪去到村龙咧？去到村龙嗰度，佢系又咁巧，又系三个人。咁一齐落好夜噶啦，飞到上去，咁嚟睇呢啲揸车尿急啊，周围屙噶啦，拍埋一边就嚟噶啦。咁三个人，以前我哋就冇醉驾呢样嘢噶，饮咗啤酒先去飞车噶，个瞳孔放大啲咧就睇得清楚啲。我哋成日咁 笑。free 啲嘅话，即系控操控得会自然啲噶嘛。 系啦，同埋个 咁拘谨咁揸得。 饮完酒个瞳孔放大啲嘅， 睇清楚啲啊啲嘢。 系啦，咁佢一落车。佢好记得嘅，佢三个人嘅啫嘛。咁去完屙完啦，三个饮咗啤酒多嘛，去完上翻车咧，咁两个一个坐车头啦，一个揸车啦，咁后面咪吉咗个位出嚟嘅。 系啊， 佢系感觉到咧，上车嘅时候咧，系有股力量咧，即系有一个好似重量嘅嘢坐咗佢隔篱。 系 个 seat 位咧系微凹咗落去嘅。但系佢哋得三个人嘅啫嘛。 系啦，咁即系旁边呢个力量系 啦，跟住嗰个由头到尾都冇吹，即系通常 吹水 你知出一路吹水啊，掟呢个咩车？我哋以为枪会湾啊、水湾啊、咬手湾啊、咩梁英雄湾啊咁讲噶嘛，由头都冇讲过嘢，直接落到落到去锦田，即系落山就系石岗啊，石岗嗰度，咁佢先。 同嗰两个朋友讲，但系好明显咧，停低嘅时候咧，佢哋见到个车位咧微微回复咗。 咦，即系顺风车喎？ 系啊，坐顺风车啊。 咁都好，顺风车即系起码唔系恶意先啦。 系啦，嗰啲嗱，照计灵体冇重量噶，但系佢好明显，佢感觉到其实嗰个灵体系唔系细只噶。 唔系，不过好奇怪喎嗱， 嗯， 有啲，譬如外国咪有啲科学家做研究，又话咩灵魂重量唔知几多 gram 嘅，就算我当你有重量系几多 gram， 咁你都不至于令到个思维压落去噶嘛？ 佢感到系啊，谂感觉到个思维微微压落去噶咯。 咁会唔会唔系灵体，系即系啲咩精怪嗰啲咁嘅嘢咧？ 精怪又唔会咁易放过你喎，大佬。 同埋佢又唔需要坐你顺风车，佢嗰啲 嗰啲法力咁强，唔使坐你顺风车啦。嗱，今晚我哋啊，真系好多谢阿超市上嚟帮阿卡文顶啦。唔系，其实阿卡文喺度，你都系今晚都会上嚟做嘉宾嘅。不过咁啊，希望卡文快啲好翻啦。咁佢仲喺医院度忐忑不安啦。不过应该冇事噶啦。 即系姑勿论系医学界又好，或者即系啲超自然都好，即系总之希望佢做啲康复啦。 系啦，咁我哋下个礼拜再同大家见面啦。今晚多谢大家收睇，记得 subscribe 巴打台咯，吓，拜拜。